你我相爱的晚上，没有话语也没有歌声，一盏孤灯在风中承诺，两行热泪洒满酒中。在天空，一支新曲在风中散步，两次哭笑并不从容。 2006年夏季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。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高原征程上，铁路歌声伴随巨龙腾飞，穿越海拔数千米的世界屋脊。这首为修筑青藏铁路劳动者们创作的歌曲，从此唱响全中国。 是谁？